前没有纳米机器人，恐怕他刚才也已经死了，甚至会连累到小玉姐和王大龙。似乎也正是因此，他成为超凡者，却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增长力量。那仿佛是世界在惩罚他，不要滥用自己的力量。这是他的短板，但任小素硬生生地为他补上了这块短板，就算称之为逆天改命也不夸张。小玉姐没说什么，她感觉到颜六元心中的那个曾被任小素约束着的野兽要钻出来吃人了，可她不知道该怎么阻拦，她只知道颜六元不该变成那样。下一刻，他们头顶的霓虹灯忽然因为螺丝松动而迅速坠落。这一次，颜六元再次提前拉着小玉姐和王大龙躲避开来。小玉姐低声问道， 这次又是谁？ 姐，你别管， 别杀人了好吗？ 不行。 颜六元摇摇头，他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心中有口气，憋着难受却出不来。 六月，停手吧，我不值得你这么做，那是我自己犯过的错，我自己承担就好了。 颜六元倔强地看着他， 你值。 说着，颜六元伸手帮他抹掉了眼泪。 不要哭，我帮你杀了他，连同他的亲人一起下地狱。 小玉姐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没有人小素在身边，竟是连个能约束颜六元的人都没有。眼见着颜六元心中的杀意越来越盛，小玉姐紧紧地抱住颜六元。 你记得你哥说过什么吗？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 似乎是任小素的名字对颜六元来说有着奇怪的魔力，也似乎是这句话说到了颜六元的心里。当小玉姐说完这句话之后，颜六元的心情终于开始平息了。秩序司司长的夫人遭遇车祸意外身亡，这件事情在壁垒里引起了不小的议论。有人专门给秩序司司长说，他老婆是因为在学校里与人吵了架，才会冲动地上街找人。秩序司司长在办公室里大发雷霆，发誓要严惩凶手，还要找到那个在学校里打了他老婆的学生与家长。可还没等他细查呢，杨玉安便把他叫到杨氏的庄园里狠狠地臭骂了一顿，说他没有管教好自己的亲朋好友和老婆，说他身为秩序司司长不分青红皂白，如果他再胡闹下去就撤了他秩序司司长的职务。杨玉安训斥他的时候说此是冠冕堂皇的，然而秩序司司长却明白这一定事出有因，杨玉安绝不是那种因为正义就把他骂得狗血喷头的人，这事儿一定牵扯到了杨玉安的利益。直到这时他才冷静下来，回忆起事情的经过，然后他想起有人说这事儿是因为一个流民。等等，流民这个身份在壁垒里可太少见了，这些年整个杨氏壁垒进来的流民恐怕连10个都不到吧，这很好找。但最近可有个流民少年风头正盛，不对，最近还进来过一批流民。等他让人查过真相之后，便惊讶地发现那个与自己老婆起争执的少年竟是任小素的弟弟。发现这个线索之后，他便立刻明白杨玉安为何这次没有站在他这一边。然而他第一反应不是拼了官职也要给老婆报仇，而是低声骂了一句蠢婆娘，然后交代下去此事不再深入追究，学校发生的事跟车祸没有半点关系，那全都是那蠢婆娘不守交通规则所致，与别人无关。此案一结，全壁垒哗然，知情的人都知道壁垒司司长为何低头，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秩序司司长怕是早就盼着升官发财死老婆了吧。让圈内人最为意外的是，这秩序司司长竟然还要登门给颜六元和小玉姐道歉，结果颜六元紧闭家门，连见他的意思都没有。学校的领导也登门了， 结果是王富贵出面要给严六元和王大龙办理退学手续。渐渐的，圈内人都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原来那个流民任小素竟然是张景林的学生，难怪任小素能推荐许仙楚去178B 来。此时任小素所在的剿匪队伍刚刚抵达他们路线上要经过的第一座壁垒，所有人将在这里进行半天时间的短暂休整，然后继续往北进发。任小素进了壁垒没有做别的事情，而是直接带着他现在的官方剿匪身份逛了一圈金店，将贬值的李氏与庆氏货币换到了手里。不过因为时间匆忙的缘故，他并没能兑换太多。期间杨小锦也消失了一会儿，似乎去见了暴徒的潜伏人员，而宗成则留在车队里乐呵呵地说等他们回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才俊，虽有锐气却待人温和。路上的时候他曾找任小素和杨小锦聊天，杨小锦对此完全不做理会，倒是任小素跟宗成快成兄弟一般。宗氏这次同行的有60余人，分两辆运兵卡车坐，路上做饭之类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宗氏的人在做，而纳米战士则是一副优越感十足的样子，只给杨小锦、任小素、宗成好脸色看，寻常士兵与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一概爱答不理。任小素找机会问杨小锦， 话说为啥大家对178壁垒那么感兴趣呢？就因为他们能打？ 现代战争再能打，没钱也打不了。178壁垒附近有4个军工工厂至关重要，而且你可能不知道，178壁垒所掌握的地盘里有30多种矿藏，都是整个壁垒体系版图里储备量排名第一的，甚至有些矿藏储备占比高达 90%。 而且那里的石油储备开采量占壁垒版图的 40% 之多，现代发展的都是依靠矿藏和能源，少啥也不能少这些。 任小苏愕然，他以前还以为178壁垒特别穷呢，毕竟那边环境恶劣，听起来就像是个特别穷的地方，结果没成想这178壁垒竟然还是巨富啊。想想也是，现代战争可不是你有一股子勇气就能打赢的，打仗打的都是钱，而178壁垒之所以能够屹立西北不与任何财团套近乎，不是因为他们孤僻，也不是因为他们自负清高，而是因为他们家里有矿啊。任小素觉得他把178壁垒看得很穷，这也不怪他吧，毕竟想想山穷水恶的地方就不像有钱的样子。可杨小锦这番解释让他明白，为何178壁垒虽是边陲，却有那么多人在打他的主意了。难怪178壁垒想要清除匪患，打开贸易之路，这矿得运出去啊，运到中原去。关键是都这么有钱了，张景林那老小子还不想当178壁垒的司令，矫情。任小素在内心里鄙夷了张景林一番。到达第二座壁垒休整的时候，杨小锦再次消失，而任小素兑出去一些黄金便提前回到了他们的集合地点。此时杨小锦未归，而宗成正跟杨氏的纳米战士们说笑呢，他手下的士兵给纳米战士们搬来了折叠椅，还拿了一些北方特产供他们零嘴，似乎宗成对这些纳米战士非常感兴趣，并愿意和他们打交道。纳米战士们就算再高傲，也不会跟眼前这位宗室的大人物摆什么谱，聊得还比较开心。任小素回来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靠近，而是远远地看着，他看到宗成好像正在变魔术，却见他手中拿着一个水壶问纳米战士， 你平常喜欢喝什么？ 您客气了，我喝水就行。 好。 宗成说着便将手中的瓶子微微一斜，倒出了清澈的水来。宗成又转头看向另一名士兵， 你喜欢喝什么呢？说个不一样的。 我喜欢喝葡萄汁。 也可以。 宗成还拿着原先的瓶子，可原本清澈的水不见了，这次倒出来的却是紫色的葡萄汁。 您这瓶子有机关吧？ 来，你检查检查。 宗城把瓶子递了出去，那纳米战士对准瓶口看进去，却发现里面什么机关都没有。这时候宗城转头间看见任小素。 小素兄弟，怎么光看着啊？一起过来坐会儿，等姚小锦回来我们就出发。 任小素走过去笑道， 你会变扑克牌魔术吗？ 这个是每位魔术师必学的呀。 宗城从上衣胸口的口袋里取出一副扑克牌来， 你想看我变哪种？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小素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一个财团的核心人物为何痴迷魔术这样的玩物？之前听说这宗城还是个超凡者，怕不是对方的超凡能力就跟魔术有关。 要不你给我变四个四吧。 简单，你随意抽出四张牌来。 他把纸牌散成一把扇子似的正面朝下，所有人都看不到牌面是什么。任小素伸手朝牌里抽去，这牌是专用的魔术扑克，这样的牌他也有。 还真是四张四啊。 任小素看着手里的牌惊喜道， 宗城兄弟真是太厉害了。 说完任小素便将纸牌还了回去。宗城愣了一下，他总感觉有些不对，但又没察觉到哪里不对。 哪里哪里，雕虫小技。 宗城笑吟吟地将扑克牌收好装回盒子里，然后塞在了胸口处的衣服内衬里。 对了，小苏兄弟，刚刚听说个事情，听说你跟许贤楚关系特别好，是吗？ 还行吧，主要是为了给老师推荐有力的人才。 他当然知道宗城想问什么了，而任小素从来不拒绝任何一次给自己贴护身符的机会。宗城笑容不变。 我和许兄也是很熟的，看来咱们还真是有缘呢。不过敢问一下，你的老师是？ 张景林。 一般人我不会告诉他这种秘密的，要低调。 宗城眼角抽搐了一下。 您这还是秘密呢，整个杨氏都知道了好吗？ 就连他这边都已经接到消息了，一开始他还有些犹豫，一再跟对方确认事情是否属实，结果对方说88壁垒所有人都知道这事儿，任小素的弟弟让秩序司司长都吃了个哑巴亏。出发时宗城就发现杨玉安的态度有些不对了，原来症结在这里。确认了这件事情之后，宗城对任小素的笑容更加真诚了。原本他还会偶尔找杨小锦说说话，结果这下子同行的时候他仿佛不认识杨小锦似的，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称呼也从小锦变成了杨小锦。这与他原本的计划是完全不同的，在原本的计划里他才应该是这次剿匪的主角。他倒不是怕了任小素，就像杨氏敢扣押罗兰一样，虽然双方势力都很庞大，但杨氏未必就怕了庆氏。宗氏对178壁垒也是如此，他们宗氏在北地经营了这么多年也不是面团捏的，只不过他觉得自己作为男人野心应该更大一些，而不是为了这种儿女情长的小事横生枝节。宗氏在贫瘠的北地隐忍了这么久，人人都说他们是猎狗，甚至不承认他们是财团。如今南方战乱，正是宗氏再次崛起的最佳时机，事情可不能坏在他的手里。再次出发时，任小素坐在越野车副驾驶问道， 能不能让我也开会儿？ 杨小锦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怎么突然要开车？你会开车吗？ 当然会，大老爷们儿怎么能不会开车呢？ 那行。 杨小锦停车与他互换了位置，任小素兴奋不已地踩下油门，结果他刚开十分钟，杨小锦便拿出手枪指着任小素， 你给我停车，我来开。 任小素悻悻地把车停稳， 有话好商量啊，怎么动不动就用枪呢？ 杨小锦按了按太阳穴，转移话题。 等会儿出了壁垒，北方就是河谷地区了，到时候我会甩开宗城和纳米战士单独行动。 啊，不是去剿匪吗？咱们两个怎么去剿匪？ 你大概不知道北方匪患有多严重，光是成规模的土匪组织就有上百个，人数最少的也有两位数，这都是宗室当年埋下的隐患。 这么多？ 任小素惊了，竟有上百个组织。 所以就咱们这百十号人，遇到规模稍微大一点的土匪组织就打不过了。 那怎么不再派点人？这不是让我们去送死吗？直接派大军剿匪啊。 你知道那里为什么成为三不管地带吗？因为那里是西北的一条交通枢纽线，四条岔路，其中三条分别通向宗室、杨氏、幺七八壁垒，谁发兵进入这个区域都会引来另外两家的猜忌。当年三家没少因为这事儿起摩擦，大家都不想让其他人控制这条线， 所以大家都不动，渐渐的那里就成了土匪聚集的地带。难怪一说剿匪就要三家联合行动，甚至连徐贤楚都专门跑了一趟杨氏。 是的，甚至有大规模的土匪组织在那里安家落户，抢了流民女人过去过日子。要动用军队必须联合剿匪，谁也不能单独行动。这次大家都对土匪动了杀心，这匪患是非剿不可了。 那就大家一起派兵啊，派我们过去算怎么回事？ 河谷地区地形复杂奇特，极其方便土匪在那里躲藏，必须有人先摸清整个河谷地区的土匪情况，知道他们到底在哪儿，有没有机会一网打尽，然后再做打算。 这下任小素就明白了，他们就是去探路的，也不用费劲打打杀杀。原本这计划里都没他和杨小姐什么事，主要任务是落在那30名纳米战士的身上，以及宗室的士兵身上。若是军队直接压进河谷地区，很多土匪说不定就藏起来或者跑了，而且三方还容易起矛盾。任小素试探道：“ 你想甩开他们，应该主要是想甩开宗城吧？”“ 对。” 杨小锦点了点头。 因为宗室对河谷地区更熟悉，所以宗室提议这次由他们来带路，而这匪患本就是他们养起来的，土匪里面很多势力都与他们有着不小的瓜葛，要是由他们带路，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些他们想让我们看到的情况了。 反正说到底就是要避开宗室，不让宗室牵着鼻子走。任小素倒是没啥意见，要说杨小锦也是艺高人胆大，寻常人谁敢这样闯进土匪窝里去？任小素好奇道：“ 你不担心出什么事情吗？”“ 不是还有你吗？” 杨小锦瞥了他一眼，说着他忽然在一个路口处踩下了油门。出壁垒的时候，杨小锦就刻意开车落在了队伍的最后面，此时前方的车队已经拐入另一个岔路了，所以当杨小锦突然变道朝西方驶去的时候，前方车辆都没反应过来。等到他们发现杨小锦驾驶的越野车改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来不及掉头了，只能停下车来看着任小素和杨小锦一路向西北方向开去，眼睁睁地看着越野车在路面上扬起巨大的尘土。南方的荒野还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绿色，仅仅只隔了两个壁垒，却见着天穹之下的大地忽然由绿色过渡到了土黄色，满目都是苍凉的土丘。从此向北很难再见到成片的森林，能看到的植被都只剩下低低的灌木。原本灾变前这里就水土流失严重，沙土化已经成为难以抵挡的趋势，必须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才能挡住，但灾变随之到来，整片土地彻底荒凉下来。宗城站在车外看着离去的越野车，神情平静。纳米战士中有人低声问道：“ 班长，咱们怎么办？” 那班长想了想说道：“ 我们继续按照原计划执行任务。” 原本他们就是要深入北方河谷地区的，杨小锦他们的加入是计划外的事情，所以现在杨小锦就算离开，他们也不至于慌乱迷茫。宗城笑着看向纳米战士们说道：“ 可能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吧， 但没关系，希望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合作愉快。 按照既定的计划，杨小锦和任小素应该跟着队伍走东面，那里是上营山、连塔山、定远山一线，一路前往河谷地区的核心地带。而杨小锦这次改道之后，将经过打碗山、唐汪山、关山，最终与队伍会合。这是他早就计划好了的，要亲眼看看河谷地区的匪患到底是个什么样。车辆行驶没多久，两人便弃车徒步了。这样虽然慢了一点，却不会被人一眼认出是财团的人。杨小锦甚至还专门准备了稍微破烂一些的衣服，让他们两个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杨氏工厂里逃出来的流民。 其实河谷地区还有很多小型人类聚集地，都是一些不堪忍受财团剥削的流民逃到了这里，在水源附近勉强耕地生活。 那他们不怕土匪吗？ 土匪们故意留下了不少流民在河谷地区，他们是不会动这些流民的，也不知道谁给他们出的招。每次有财团想围剿他们的时候，来不及藏起来的话，他们就会把武器藏起来，躲到流民聚集地里去，假装自己也是那里生活的流民。 这有什么用？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般来说，人也是一种资源。刚开始，杨氏剿匪的时候，见到有流民聚集地，就把他们押回集镇，让他们继续回工厂干活，继续创造价值。然后那些伪装成流民的土匪，过个一年半载，就会带着一些流民重新逃回河谷地区。 土匪也不容易啊。 我怀疑背后有人给他们支招， 也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智慧嘛。 任小素站在一个土丘上。 我不是说土匪没有智慧，而是他们背后一定有一个势力在资助他们。早些年那些灾变文明的废墟都被挖干净了，能剩下的东西并不多了，行商也被吓得不敢来。那这些年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呢？我们还发现这些土匪经常会多一些崭新的枪支，甚至还会有崭新的摩托车，有一些势力消息还特别灵通。这要说没有财团在背后支持他们，我是不信的。 是宗室吧？不是说宗室在养他们吗？ 杨小锦摇摇头。 不是，那些拿资源支持的土匪势力似乎就是为了和宗室对抗，宗室也是因此才拿他们没有办法。而且那些人跟耗子一样特别难找。 原本任小素心中还迷雾重重，可是当杨小锦提到耗子俩字的时候，不知为何他想到了罗兰。虽然双方体型差异极大，但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钻下水道。这一刻，任小素觉得自己大概能猜到如今是谁在扶植土匪力量恶心宗室了。如果真像他猜的那样，那庆枕和罗兰的眼光可比杨氏要长远多了呀。毕竟杨氏想联合宗室也就这一两年的事，而这土匪恶心宗室可都五六年了。话说要真是庆枕和罗兰干的，那这俩人心思得多重啊，图啥？当然任小素不知道庆氏易主的始末，也不知道庆枕为此耗费了多少的光阴。如今看来，宗室真是被恶心的不行，不然也不会找杨氏和幺七八壁垒帮忙。毕竟自己养出来的土匪最后自己却治不住，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任小素把自己的猜测给杨小锦说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庆氏在背后默默资助他们。 无所谓了。 杨小锦摇摇头。 跟我没有太大关系。 你对杨氏？ 任小素迟疑了一下，没有问下去。 不用顾虑什么，杨氏日渐腐朽，亲情也早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了。我们现在往打板山方向走吧，那里有一些小土匪窝和流民聚集地。 你对这里熟悉吗？ 对外围还算熟悉，早些年常来。 任小素愣了一下。 来这儿干嘛？ 练枪。 这时候任小素意识到，原来杨小锦竟然拿荒野上的土匪练枪。 难怪任小素觉得杨小锦有时候跟他很像，都像是荒野上的野草一样。 想学吗？ 杨小锦看向任小素。 我教你。 任小素挑挑眉毛。 我枪法也很好的。 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能力，竟然可以直接学别人的技巧。不过你也没学全吧，呼吸方法不对。 任小素笑了笑，果然是完美级枪械大师，一眼就看出他的短板了。他虽然能够复刻技能，可高级枪械技巧和完美级之间一定还有很大的差距。他也不矫情了。 你打算怎么教？ 实战教学。 我还以为是手把手的教呢。 什么？ 因为任小素声音太小，杨小锦没听清他说什么。 没事。 杨小锦看了他一眼说道。 该怎么打扮才会比较像流民？ 这个我倒擅长，你这鸭舌帽不能戴了，流民哪有戴鸭舌帽的。 此时杨小锦干脆利落地把鸭舌帽摘了下来。任小素愣了一下，他还真的很少见到对方摘下鸭舌帽了呢。 然后呢？ 头发也太整齐了，也不用处理的太多，稍微处理一下就好。 任小素打量着对方说道。衣服倒是像那么回事，但细节里还是与流民不同。流民剪头发都是自己剪的，所以从来都不会整齐，也没人去打理这个。结果刚说完，他就看到杨小锦抽出袖子里的匕首，毫不犹豫地开始割自己的发梢，然后揉乱。杨小锦原本是与下巴平齐的短发，整整齐齐的干净利落，但这匕首一割，那发梢跟狗啃过的一样。虽然过一两个月就能重新打理回原样，但任小素惊讶的地方在于，杨小锦为了装得像流民一些，竟是毫不在意形象了。他可是知道壁垒里有些女孩子爱惜头发跟爱惜生命一样，这杨小锦也太豁得出去了。杨小锦晃了晃脑袋。 现在呢？像一点了吗？ 嗯，像了，脸还有点干净，衣服里衬也有点干净，不过没关系，按你说的，我们抵达达板山还需要一天时间，在这满是黄土的荒野走上一天，什么都不干净了。 行，咱俩串一下说辞，万一到了人类聚居地，人家问起我们的关系，别穿帮了。你今年多大？ 两人直到今天，好像才第一次问及比较私人的问题，以往他们从未讨论过这些。在静山里是讨论山里有什么，在109壁垒是讨论李氏的技术突破，这些天讨论的则是河谷地区的匪患。他们好像还从未认真地去了解过彼此，似乎大家都不太在意这个。任小素依稀记得杨小锦应该是18岁吧，他是17岁，要是自己说实话了，恐怕还得管杨小锦叫姐姐，那多吃亏啊。任小素沉思道。 我今年20岁了。 杨小锦点点头。 嗯，我今年21，你管我叫姐姐就行，遇到了人可不要说漏嘴。 这他妈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呢是吧？以前从来都是任小素套路别人，今天咋还被别人给套路了？ 你有21岁？ 任小素不服气。 你的居民身份证拿出来我看一下。 丢了。好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这可是你先说谎的。 任小素这算是吃了个哑巴亏。两人朝西北方前进着，他心里还在想怎么能把场子给找回来。辽阔的荒野上，两个人就像是两个小黑点一样，那大地的丘陵犹如波浪，宛如在地面上滚动着。傍晚时，两个人的影子在大地上被拉扯得极长，远处与地面相接的稀疏的云一路烧到了头顶。夜晚时，天空中的星辰如海，仿佛触手可及。杨小锦一边赶路一边说道。 我饿了。 我也是。 我想听的不是这个。 话说你为什么连补给都不带？ 流民怎么可能带补给？我现在是流民，而且有你跟着，不用带补给。狙击手是天生的。 杨小锦趴在一处土丘后面，将自己完全掩盖在灌木草丛之中，若从天空俯瞰，很难有人发现这里还有个人。此时杨小锦对同样趴在旁边的任小素说道。 按照我们训练的话说，一个人的平衡感觉和高级神经活动的稳定性，从出生那天就注定了他的天花板在哪里。这些词未必符合生物学的学名，但我们已经习惯这么称呼了。不光是天赋，还有性格。性格这东西也是很难可以培养和改变的。人格测量有16种人格因素特征判断标准，第一种就是内向和外向。如果按十分制来计算的话，在狙击手这个职业里，0就代表内向与优柔寡断，10分则代表冒险敢为。一个狙击手在这种分上，既要高于5分，又要低于8分，最佳就是8分。 你是几分？ 8分。 事实上，这个答案也在任小素的意料之中，毕竟完美级枪械技巧，那就必须项项都是完美才行，有一点瑕疵就无法称之为完美。 再来说后天的锻炼方法，身子要稳，呼吸要匀，这都是为了最终扣动扳机的一瞬间，让子弹打到你想要它抵达的位置。那一刻，哪怕你身体里所有分泌的激素都要为这颗子弹服务，这些都需要长久的锻炼才可以做到。还有生物反馈训练，狙击手在遭遇情况时，绝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心跳加速，浑身冒汗。 任小苏愣了一下， 这玩意儿怎么训练？这是违反生物本能的吧？ 难怪杨小锦性格会显得有些冷，仔细观察，那其实强大的自制力背后是一种完全克制本能的冷静。就像之前他在楼顶为任小素掩护，眼看实验体都快要碰到他了，他也能不慌不忙地继续扣动扳机，然后在最后一刻离开。那天差点把洛新宇给吓死，洛新宇差点以为接不到杨小锦了。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控反馈训练是有方法的，例如我当初有一项训练内容，就是把两只胳膊沉浸在两个水桶里，一边冷水一边热水，训练到一定程度后，甚至可以通过心理暗示让一只手比另一只手的温度高2度。 这也行？你现在能做到吗？让我摸摸试试。 杨小锦白了他一眼， 这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手降温，而是让狙击手掌握自己的本能，当他想要深呼吸的时候，心跳频率便会立马下降。 任小素这时候明白，他和杨小锦的狙击水平相差不是一点半点，那是杨小锦用数年时间换来的成功，怎么可能被一张基础级图谱给复制走？难怪就算完美级图谱也只能复制大师级技能，因为每个技能想突破到完美，那都必须由他自己付出大量的努力才行。当然这里面要除去气人技能，那玩意儿好像是天生的，也不用练。 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练习枪械？ 喜欢，那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 这句话让任小素觉得，只有缺失了安全感的人才会寻求力量来保护自己吧。 辛苦吗？ 说不辛苦是假的，但乐在其中。 你之前为什么会来荒野上练枪？ 为了脱敏训练，就是为了看到尸体、血、死亡，不会产生心理反应。 任小素怔怔地看向杨小姐，她心说，这女孩到底经历了什么呀？此时，杨小姐疑惑道， 已经等了一天的时间，为什么没有任何土匪经过？以前这里可是土匪的必经之路。 他们已经在这里趴了一天时间，一方面杨小锦要看看任小素有没有成为狙击手的相应素质，一方面也是在这里观察土匪的动向。结果就是杨小锦发现任小素似乎跟他一样能熬，这趴在灌木里都超过8个小时了，任小素愣是连换个姿势都没有。而且最让杨小锦意外的是，任小素虽然姿势没换，纹丝未动，但他清楚地感觉到任小素一直在紧绷肌肉然后放松，这是在促进自己的血液循环，让肌肉始终保持松弛有度的状态。杨小锦丝毫不怀疑的是，如果这时候有危险， 趴了一天的任小素依然可以迅速进入高强度的战斗之中。也不知道这少年是怎么练的。他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走，这里的土匪窝可能出状况了，我们去看看。 说着，杨小锦朝他印象中的方向走去。一小时后，他站在一处山坳中，然后皱眉看向那里白森森的骸骨。周围是土匪挖出来的土窑，里面放着木质的桌椅板凳，但它们都失去了本来的颜色，附上了一层凝固的黑色，那是血液长时间干涸后的状态。 这里被洗劫了，不知道是谁干的。地上有子弹和弹壳，枪械与摩托车都被抢走了。 任小素看向地上的骸骨，应是有野兽来过这里，骨头上还有野兽的牙印。 土匪窝里有女人吗？ 大部分都有，他们会去集镇或者工厂抢女人回来。 这里一个女人和小孩的骸骨都没有， 应该是被其他土匪窝劫掠了。奇怪，这么穷的一群土匪也有人打主意，看来现在的河谷地区并没有那么太平，土匪内部也出现了问题，他们以前不会互相厮杀的，用资金扶持他们的人在背后一直维持着某种平衡的秩序。 有人在整合着河谷地区的土匪，有这个可能吗？ 有可能，不过要再去其他地方观察观察才能确定。走吧，这里没有价值了。 两个人继续朝西北前进，前方就是打板山了。在杨小锦的记忆里，那里将出现他们行进路上的第一个小型人类聚居地。 注意你的呼吸，你的肺液在吸纳空气之后会迅速改变你的姿势，也许不明显，但对狙击手来说，每一个细节的失败都将是致命的。鹰隼飞的高度太高了，所以你只能等它向下盘旋的时候抓住那个拉近距离的机会，这机会稍纵即逝。 对于狙击手来说，机会到来的时候就是必须做出决定的时候，不能犹豫一分一毫。轰的一声，任小素对着天空中高远的鹰隼扣动了扳机。那狙击枪巨大的后坐力和枪膛中排出的气浪，将它周围的黄土地面都给掀起了巨大的烟尘。这是杨小锦的枪械，他锯现出来交给任小素用的。今天是任小素的实战训练，打的是天上的鹰隼，但从一开始，杨小锦就给了他最高的难度，让他打鹰隼的头部。一枪之后，鹰隼屁事儿没有，被枪声惊得飞走了。杨小锦嘴角微翘， 还觉得自己枪械能力可以。 任小素故作疑惑， 明明打中他脑子了，为啥没事儿呢？可能是因为他变异了吧。 得了吧。 杨小锦撇撇嘴， 再怎么变异他也只是鹰隼，不是火种公司控制的基因编辑产物，挡不住狙击子弹。你说你打中了他的脑袋，为什么他没事呢？ 可能他没有脑子吧。 呵呵。 杨小锦将狙击枪收了起来， 再往前走就不能开枪了，狙击枪的声音太大，会引起土匪注意。 任小素点点头，这两天他关于枪械方面的进阶知识听了不少，还需要很多的实践。他已经因为要练枪在路上耽误一天了，杨小锦好像也不急似的，一点都不赶时间，耐心陪着他练枪。但现在剿匪任务明显更重要一些，他练枪也并不用急于这一时。 如果遇到流民的聚居地，他们会欢迎我们吗？ 不至于欢迎，但也不至于排斥。大家都是依着水源勉强耕种，你种你的，我种我的。好多流民刚逃出来都没带吃的，他们会用工厂里攒下来的钱买些食物买种子，毕竟农作物长出来就需要很久了，这倒是聚居地里流民们愿意看到的。而且新的流民加入也会带去外界的信息。 任小素皱眉道， 这一路上也没碰到个土匪，好奇怪。 他在一个匪患横行的地方见不到土匪，就像是在海里看不见鱼一样，必然有异常的事情发生在这个河谷地区了。 你看。 杨小锦翻过一道丘陵后，忽然指着面前说道， 却见前方一条小小的河流在大地上蜿蜒而过，而好多流民则在河边挖渠，这是为了赶在春天到来前挖好能够灌溉庄稼的新渠。流民们见到杨小锦和任小素，发现他们的打扮是流民，便放下心来。这些人聪明得很，你要是壁垒人假扮的，他们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了。就像任小素说的那样，全靠细节。等任小素和杨小锦靠近，还没开口说话呢，便有一个大婶擦了把汗说道： 高粱种子买吗？正好赶上春播了。 买。 任小素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来，翻开好些层才能看到里面的一些碎零钱。流民们看到这一幕便更放心了，壁垒里的大人物们哪能装得这么像。但还有人不放心。 你们从哪儿逃出来的？ 矿上，原本说一吨煤给21块，结果忽然降到了20块06毛，而且还要扣什么材料费，简直不让人活了。 一个流民哈哈大笑起来。 还不如我在矿上的时候呢。 结果就在此时，一个大婶忽然说道： 不过你们夫妻俩现在逃出来的不是时候啊。 任小素和杨小锦都愣住了，他们之前互相套路了半天，就为了争谁大谁小，最后任小素吃亏当了弟弟，杨小锦当姐姐。可商量的挺好，到这里身份一下子就变了。流民结婚都挺早的，早点生孩子，孩子长大了还能帮家里干活，大家都是这么想。所以他们两个在壁垒里显得年轻，在这里看起来就刚好是适婚年龄。而且这年头，不是夫妻谁会一起往外逃啊？万一有人逃的时候被其他人举报，那其他人可是能拿奖赏的。这就让两个人有点猝不及防了。任小素偷偷瞄了杨小锦一眼，不知道杨小锦会作何反应。如果杨小锦硬要解释引起流民们的怀疑，那他们就该撤退了，再找路进河谷地区也不是什么问题。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锦笑了笑，并没有解释身份，反而是默认了下来。 我们来的咋就不是时候了？难道有什么事吗？ 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北方匪窝正乱呢，杀了好些人呢，咱这大家伙都挺慌的，不知道会不会波及到咱们。 土匪窝怎么了？咱就种个地而已，谁还能把咱怎么样？ 听说北方三伙人不对付，都想把这河谷地区大大小小的土匪给整合到一起，有两伙人特别凶，好像还有超凡者，遇到不归顺他们的就杀。提前跟你们说好了啊，你们夫妻俩在这里待着没问题，大家一起种地，但如果有土匪来问归顺不归顺，大家都得说归顺，别逆着他们。 成。那要这伙人走了再来一伙呢？ 大婶摆摆手， 谁来就归顺谁，不讲究，只要让咱种地就行。 这就是流民们的生存规则，服软不惹事，你们土匪之间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谁来了就归顺谁。反正那些土匪现在也看不上他们的种子和庄稼了，也不知怎么的，明明没人可打劫了，结果那些土匪却越来越富，装备器械也越来越好。去年宗室正规军来到河谷地区，结果被几波土匪给打得灰头土脸，这哪是一般土匪能办到的事情，能他妈打得过正规军的土匪，那还是土匪？这个小型聚居地里的流民也就几百人，任小素看到远处挖的土窑门口还有小孩子在乱跑，看样子这个小型聚居地成型的时间不短了。河谷地区小型河道极多，在任小素想来，有河流的地方都应该郁郁葱葱的，然而河谷地区不是，地面大面积的沙土化，当河流经过的时候会将两岸的泥土向下冲刷带走，也许再过几年这条河床就会形成新的凹谷，等干旱季节或是河流改道后，就会在地面上留下一条如同疤痕一般的河谷。整片大地 就像被水流切割出来似的。流民们选的地方相对平整一些，适合种些庄稼。原本任小素和杨小锦打算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跟这里的流民好好了解一下整个地区的匪患。结果他们正说话呢，远方忽然有烟尘掀地而起，远远看去还以为起了小型的沙尘暴呢。一个大神紧张道： 怎么又来人了？这次又是谁家的？ 任小素问道。 那是土匪来了吗？ 可不就是土匪吗？那烟尘就是他们骑的摩托车扬起来的沙子。 大婶一边说一边往土窑方向跑去，他还对那边喊道： 快把孩子带回窑里去。 只见那远处的土匪队伍快速逼近着，渐渐的大家能看到人影了。他们坐下的摩托车犹如野兽似的肌肉虬结，引擎与排气管的声音就像是野兽在咆哮着。这一幕格外的粗犷与暴力。远远的，人们还听到这些土匪兴奋的吼叫声，他们看到这些流民就像是看到了猎物一样。任小素和杨小锦对视一眼便混在流民队伍里，打算先观望观望。流民们似乎早就有了应对的经验，大家把孩子藏起来之后便站在平整的土地上列队，像是迎接长官似的。只是队伍歪歪扭扭的，彼此心情也各不相同。任小素数了一下，这对土匪有20多人，在整个河谷地区根本算不上什么势力，只是不知道他们老巢里藏了多少人。却见那群土匪骑着摩托车在流民周围狂飙与怒吼，这是土匪的示威举动。一圈一圈的，他们骑车的圈子在越来越小，而流民们只能出于畏惧紧紧地缩成一团。渐渐的，等流民们人人脸上露出恐惧的神色时，那群土匪的队伍才渐渐停下来。一个人跳下摩托，拉下自己用来遮挡嘴巴的围巾。 你们是这里种地的？ 对对对。 有流民惶恐地说道。 在这里种了好几年了。 种地有什么意思？ 那名土匪往地面上吐了一口唾沫，将嘴里的沙子给吐出去，然后笑道： 看你们这里大老爷们不少啊，男子汉大丈夫生来就该豪情万丈，天天畏畏缩缩地躲在这种地，有什么出息啊？ 可不种地我们吃什么呀？我们就想种点庄稼，能养活自己就行了。 从今天起，你们跟着我混了。 那土匪头子拍了拍面前流民的脸： 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以前是财团欺负你们，以后跟着我去欺负财团。 任小素观察着这些人，就像杨小锦所说的那样，这些人的摩托车是80%新的，手上的自动枪械比摩托车还新，一看就是刚更新装备时间不长。更夸张的是，这些人队伍里好些人身上都背着2杆枪，就像是枪多的没地方用一样。也许新装备给了土匪们底气，20多人都敢要去欺负财团了。流民们一听这些人竟然还要跟财团打仗，那就更害怕了。 我们不跟财团打仗，我们只会种地呀。 然而那土匪头子脸色一沉： 不打也得打，兄弟们把他们都给我押回去。 任小素一愣，合着这是来抢人了？大概是枪太多了，搞得现在枪比人多，所以这群土匪便要扩大自己的规模。这事儿跟北方匪窝内乱肯定也有关系，整个河谷地区如今都乱起来了，大家开始不守规矩了。任小素低声问道： 跟他们走吗？ 走吧，说不定能了解更多的河谷地区现状，而且他们也就20多个人，咱们想走的话他们根本拦不住。 我是想说，要不咱们给他灭掉算了。 在一杆杆枪械指着的情况下，流民们只好回到窑里带上孩子，被压着一路往北方行进。那土匪头子骑着摩托车在队伍旁边溜达，摩托车哒哒哒地响着，他得意地喊道： 你们也别觉得我金兰金某人霸道，要说你们是河谷最外围的聚集地，所以不知道情况。现在北方的那些聚居地里人早被各个山头抢完了， 就算我们今天不带走你们，明天也会有其他人来。 可我们不会打仗啊。 仗谁不会打呀？给你们发杆枪，不用给我生子弹啊，只管突突。而且你们不想打仗也没关系，还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嘛，啊？ 也不知道这金兰所谓的其他事情是什么，但这句话里印证了任小素的猜测。看来还真是枪和子弹多的用不完才会抢人的。不过任小素寻思着，庆忍他们往这里投放了多少军火呀，怎么好像整个河谷地区都乱成浆糊了？这样下去，河谷地区肯定会死不少人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而战乱平息之后，恐怕整个河谷地区会在整合之后将诞生一个非常庞大的土匪组织。这就是庆忍的目的吗？用杀戮来筛掉河谷地区的杂质，从而达到整合整个河谷地区土匪的目的，然后把这支力量握在他的手中。而他仅仅只是投放了一批枪械和子弹而已，就让一群土匪全都膨胀了。自动步枪这玩意儿土匪稀罕，但财团都清楚，枪械和子弹是最不值钱的。虽然没有证据，但任小素已经确定这肯定是庆忍所为，不会有别人了。而且任小素非常确定，这河谷地区一定还有庆忍的后手，那是他最终用来完成整合土匪的力量。此时杨氏因为与李氏在南方打仗的缘故，北方防务是空虚的，每座壁垒最多也就留个独立团罢了。如果这支土匪军南下，壁垒肯定是攻不破的，但想要破坏壁垒外的所有工厂，恐怕一下子就能让杨氏的经济三年喘不过气来。而杨氏这时恐怕还以为北方土匪不足为惧呢，毕竟哪个财团会把土匪放在眼里，让他们自己在河谷地区玩泥巴就行了。宗室杨氏与这样的对手为敌，恐怕会非常头疼吧。20多个土匪就能威胁着几百个流民，而且任小素也没见过这些流民有什么想要反抗的迹象。土匪头的金兰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话： 你们放心，我金兰当年在集镇上也是上过2年学堂的人，不是杀人不眨眼的莽夫，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对，我们老大学识渊博，其他山头那些人根本比不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